气，公诉怕被拦。 啊，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啊！欢迎收看四月六号播出的《新台湾加油》。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叫做麦卡锡哈，因两个一个英麦会、蔡麦会稍早登场。中国从头到尾在门外敲锣打鼓、谴责谩骂，搁兼开钱找人控一个包车、痴汉尾随小英坐车。那么英麦会之后公开的谈话，却在这个蔡英文的口中从来没有提到中国。国际社会看到的画面就像是啊，无人恭喜你啊，家己要找伊啊来坐。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总统蔡英文这趟访美，去到加州见到了麦卡锡，去到纽约见到了 Jeffrey， 有人比喻就像跑去台北找蒋万安，跑去高雄找陈其迈，不只是表达美国朝野之间挺台抗中这个重要讯号，更有专业人士分析说，这个是在为台湾的未来来铺路。台湾的在野阵营有人说这个叫做美中护栏，有人说没有实质作用，有人评论这个叫目光短浅，甚至是中国的傀儡。中国国民党部分前总统马英九去到中国，被戏称说这个叫网红。据传中国方面定调说马前总统此行是地方层级，相关人士也积极争取这个会面的官员能够更上一层楼，但是并没有得到好的消息。因为中国的四个大的涉外单位炮火集中在蔡英文总统访美这件事情身上，全世界最在意马英九去中国的人只剩下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精彩的内容，专业的分析，就在今天的新台湾加油。首先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在我右手边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Thank you， 大家好。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苏巧慧。 国威好，大家晚安。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卓冠廷。 Thank you， 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在我左手边依序是政治评论员吴坤玉。 来 ，Thank you 好，大家好。 以及国民党的发言人萧敬言。 Thank you， 大家晚安。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 博伟好，大家晚安。 稍后呢，东海政治系的教授邱思怡也会加入跟我们一起讨论。那首先我们要看到总统蔡英文跟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叫做麦卡锡，他们的闭门会议之后，两人一起到空军一号前面发表谈话。我们看一段新闻画面。 双方握手这一刻写下台美历史新页。总统蔡英文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美国加州雷根图书馆会面，而这是我国元首头一回在美国本土与美方第三号人物众议院议长见面。 Madam President, today I am honored to welcome Taiwan's President to the Reagan Library. Mr. Speaker McCarthy,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e hospitality.That is bright and warm. It's just like California sunshine. 麦卡锡给足面子，开场就称呼台湾总统。而现场不仅有麦卡锡，也有十八位跨党派议员来参加，用行动展现与台湾站在同一阵线。 I believe our bond is stronger now than at any time or point in my lifetime. President Tsai is a great champion of that bond. I reiterate Taiwan's commitment to defending the peaceful status quo and a number of initiatives that have helped to make Taiwan and our partnership stronger. Specifically, initiatives in the realm of enhancing Taiwan's self-defense capabilities. 选在雷根图书馆空军一号前发表谈话，除了象征接待最高规格，也强调自由可贵。 这个我们要怎么看？一个总统能够把台海的议题，可以说是区域地方性的议题，变成一个国际性的议题，就可以显见他的政治手腕非常的高明哦。那我们先看一下蔡麦会在会后的谈话讲了什么事情。这个是总统蔡英文以及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蔡英文说，让台湾人民了解到我们没有被孤立，我们也并不孤单，我们要维护和平必须先强大自己。另外呢，台湾致力成为世界的可靠伙伴，区域内的稳定基石以及良善的力量。他的谈话你注意到一件事情，是绝口不提中国，那中国的抗议就显得幼稚而且没有道理。 总统蔡英文与美国众院议长麦卡锡在两国官员掌声。 但是台湾没有挑衅中国，不代表美国不会呛哦。这个人是麦卡锡，他说我非常荣幸与台湾蔡总统会面，我相信当前台美关系是我此生中最强健的时刻，而蔡总统无疑是这一段强健关系的重要推手。我们看到下面，因为中国在这一次的访问的时候啊，他们有寄了一大堆信说，大家不要去见蔡英文，不然会有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个议长是怎么讲？他说敦促美国对台军售必须按时交付，欲中国无需为此次会面对台进行报复，中国无权决定我要去哪里或者是跟谁见面，也不排除我会组团前往台湾。哇，雷德哥这个话说的蛮重啊。 对，没有错。那么事实上呢，中国啊，那么自己自作自受。那 Thank you， 我请问你，如果那么麦卡锡呢这一次在四月的时候呢又来一次台湾，那么我问你是为什么说又？因为去年那个佩洛西来过台湾的嘛。那么他麦卡锡虽然是第三位那么总统跟我们的中华民国总统呢跟众议院的议长见面，但问题是却是第一位在美国本土见到的嘛。那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他一向在乎的是什么？是外国的政治人物到台湾来的层级越高他反弹越大啊。比如说佩洛西来了，他认为哇他很生气了，你看什么七个飞弹的点啊，什么飞机啊，那么什么军舰啊，弄过来的地方了哦。那么他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呢，那么这次本来要假借如果麦卡锡真的率团来的话，第二次两年之内第二次议长来的话呢，他就要搞什么鬼？是根据我们国安单位所掌握的是大型无人机直接穿越你台湾本岛，然后看你敢不敢打下来，他就是要挑战你，然后呢他的这个军机军舰呢就直接逼到你24海里以内，看你怎么办哦。那么我相信包括美国在内跟我们的国安单位在内不需要去提供他一个借口，我想坦白他需要的是一个借口嘛，你不需要去提供一个借口。我告诉你啦，中共会不会这样做？他早晚一定会这样做，一定会想尽办法一直尝试。你忘了两个礼拜前他们的军舰才在我们的鄂伦比外海要想办法进去24海里以内嘛，我们跟他直接对峙在那个地方，你赶快回来，我来跟你弄，就是干单嘛。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你要不要把事情闹大嘛，哇。那么所以呢他意外因为这样子，好吧，那么我美国跟台湾我们就把他这个避免给他一个借口到美国去，而且是在麦卡锡的这个选区加州见面，把他降到最低，那你没话讲了吧。结果意外因为这样，反而在蔡英文到了美国，尤其在回程从贝里斯回到这个洛杉矶的时候，200多家的这个中外各式各样的媒体全部都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包括这个中国还要很生气，因为之前在纽约的时候，田宫是开几个狼堂200块美金嘛，表现不好，个人也认为表现不好，不够尽忠职守，数点望族都变成是个什么什么望族望点数族，我这很难讲啊，望点数族啊，而且不是一个望点数族，每个人都望点数族啊，为什么？就表示同一家公司出品的吧？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我要是老公，我就说，你要给我拿钱，你不搞好一点吧？所以我相信老公一定很不满意，所以这次听说 double 400美元嘛，400美元啊，但我凌晨的时候，其实我看到3点多才去睡。那么你要知道，在雷根图书馆外面呢，也不过100多个人来抗议而已啊！我以为是什么招1000-2000个人要来抗议干嘛？最后去租了那个，他们美国有那个租那个小飞机，有拉布条嘛，布条上面呢就很幼稚的拉一个说，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很爽嘛？你安尼你送啊，送点好啦，我用坦白的啦。那任何人花钱去买都可以，但是那很阿 Q 的，为什么？黑的跟马英九的中国讲，跟马英九的中国讲，中华人民国中华国的宪法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事实一样的可笑嘛？为什么？金刚丹，台湾没有统，我们从1949年又没有统治过那个所谓的中国大陆的领土过嘛？然后呢，那么中国大陆也没有统治过台澎金马的领土，一分一毫都没有嘛？然后你却跟我讲说，那他们的宪法是这个一个事实啊？他们的宪法是在做白日梦，在做他们自己自以为是，他们是祖国，他们是老大嘛？谁敢闹后出生的两叫哥哥？没嘛？我们112年出生，112年他出生才几年啊？他1949年才建国嘛，所以呢这次意外让全世界看到，意外让这些媒体大家都注意到，然后你也看得到美国的这个圣公啊众议院的议长 岂是你像小流氓一样发个恐吓信就可以吓倒的？吓不倒嘛，吓不倒了以后呢，人家直接跟你哦，跟你呛哦，你还发给我们这些参议员、众议员，对不对哦？发给我们这些来进行恐吓啊？没得修理，我讲坦白，我没得修理啦。他是美国哦，麦卡锡是美国第三顺位的这个总统的继承人呐、啊，所以呢，事实上他怎么会把你当一回事？我觉得他提的这个麦卡锡跟小英见面了以后啊，提了三大重点，其中有个重点会给美国政府一点压力，有关于军售要正常，给那些武器给台湾、嗯、为什么？因为现在为了要军援，美国要军援这个人乌克兰啊，确实排挤了一些该给台湾我们所买购买的相关的武器，比如说标枪飞弹跟刺针飞弹，这些应该要，那么在这个拨补的顺序里面呢，应该要把台湾列为重中之重。哎，我觉得麦卡锡讲话是有他的影响力的，所以呢，那么一场这个等于说本来啊，发动这个小粉红啊，发动啊花钱去买广告，还发动这个直升机啊，这个飞机去拉白布条抗议，弄鬼不鬼波，最后得到一场空，然后最后反而意外让蔡英文总统，哎，我记得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在蔡英文总统要出访的时候说，你到底是谁啊？你用什么身份啊？对不对？你是哪一个国家的总统啊？你都不敢讲，都没有身份，然后呢，你怎么去美国？麦卡锡跟美国所有的报纸跟这议员都用一个答案告诉你了，台湾总统。让你满意了吧？那你会说，这不敢讲中华民国总统，为什么讲台湾总统？这样是搞台独，笑话。那你马英九会搞台独吗？马英九不是在跟中共高干见面的时候说，我是台湾前总统吗？那么蔡英文就是用台湾前总统44年来在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民党执政的情况下跟美国断交以来啊，那么在美国本土见到层级最高的政府官员，这是台湾的一大成功，外交的一大突破。 台湾人吼，若去这个美国的棒球场开球吼，大家欢喜到要死。台湾若是有一挂艺人表演演唱会，去到美国时代广场，大家欢喜到要死。台湾的总统去到美国访问，结果全世界媒体咧甲咱报，咱应该嘛爱爽甲要死，无多少有一半的人可能较无介意。但是咱啊看这个媒体大阵仗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这个是麦卡锡这个叫英麦会蔡麦会的第那一天当天哦，他们从凌晨三点半就已经有当地的媒体在现场，他们会跟一些据我在那边的朋友他说会找一些黄皮肤的聊，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确定是台湾人之后，就跟他们侃侃而谈，跟中国的媒体就保持一定的客气，保持一定的距离。到六点的时候，台湾的媒体也陆陆续续的抵达会场。到8点45分的时候做安检这个非常严密哦，还有这个应该是缉毒犬，我们看有没有奇怪的东西。做出来的媒体呢，大概会有这个是展现民主团结，这是 CNN。那另外在华盛顿邮报的部分，他写台湾国际形象的高峰。纽约时报也写麦卡锡加州会晤蔡英文总统，挺台之余还要防台海的危机，很客观的去讲台湾可以说是这几天美国媒体的重要焦点。那我们也看一下另外这个画面，这个是4月5号他们当地时间10点麦卡锡众议院议长接待蔡英文总统。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场大概接近200家的媒体报道。那为了要抢媒体声量齁其实马英九也很认真的在表现啦。但是呢我们这个国防外交的国民党委员，这个叫江启臣，他说其实美中不过是在护栏之下齁，这个只是 call起来家己算。我不知道这个护栏是不是要影射最近跑出来的动物园啦齁。但是他说你们其实只是在行政部门在六大保证及三公报的限制，也算是美中目前的护栏默契下进行。冠廷，就新闻媒体这是你的专长，你看到这样子的画面齁，你觉得蓝白阵营讲的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蓝跟白阵营齁对于蔡英文总统这次出访所获得的外交成就就是一个字，酸啊，酸到底啊，酸到常走在路上踩到柠檬一样酸。喂，他们连一句夸奖齁肯定我们中华民国总统获得了这样外交成就讲不出来。要把它要积极的淡化齁，积极的讲说反正这就是在台湾跟美国正常的关系啊，这句话齁总统府可以这样讲，美方可以这样讲啊，但是我们在野党齁其实在这种时候其实可以多一点肯定。为什么会这样说？我延续刚才瑞德高大哥讲的，其实齁1979年台湾跟美国断交之后，我们都以为这是蔡英文总统这是断交之后在美国本土境内见到层级最高的美国政治领袖嘛，第三号人物嘛，总统副总统在众议院议长。错， 是1911年有中华民国以来，中华民国的总统在美国本土境内现任总统见到最高层的美国的政治领袖。为什么？因为我去查了嘛，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都没有做到。我不是说这个要多自嗨，是这件事情真的是大家的努力最后达到这个成就，其实在野党可以多一点点肯定。我们看看国际的媒体嘛，国际媒体的报道几乎是所有各大国际的媒体，你只要一 Google 上面去搜寻台湾麦肯齐还是美国台湾等等关键字，一系列全部出来的都是相关蔡英文总统这一次出访美国的报道。200多间媒体什么概念？稍微统计一下，日本的媒体去了20几间，美国当地媒体去了20几间，其他100多间是其他国家的媒体，包含台湾。这个事情我不敢说创纪录，可是对于中华民国这么辛苦的外交处境，我们总统跟国人可以做到这一步，应该给予肯定。另外一个我要讲，其实这一次在很多字里行间跟很多画面上面啊，其实是充满的美感，能让大家觉得说哇真的是厉害。首先第一个选择的地点是雷根的这个图书馆。雷根图书馆哦，我们看那个画面，蔡总统跟麦卡锡在的后面那一台空军一号哦，很多人就好奇啊，怎么在雷根图书馆里面有这台空军一号？有人戏称啦，很多旅客啦到加州到 LA 去雷根图书馆会说一定要进去探访雷根图书馆三宝，就有三件一定要看的景点。第一个就是那一台空军一号，因为那台空军一号不是只是雷根用的，它是历任美国总统用最长的时间的空军一号，经历了尼克森、福特、卡特、雷根、老布希、克林顿到小布希，那一台退休之后才放到那个雷森图书馆。第二个现场啊，其实雷根本身就长眠在那个总统图书馆下面，就葬在那个图书馆下面。雷根最大的成就是什么？终结整个冷战，把共产政权让柏林围墙倒塌嘛，所以在那个雷根图书馆里面也有一面柏林围墙，这纪念他当年的成就，这都有意义的。再来，大家知道那个地点是共和党的圣地，历任以来美国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的场地就是在蔡英文跟麦肯锡见面的那个场地，所以共和党的人看到那个场地哦，很熟悉，要选总统的人都一定要在那边辩论。然后雷根在于美国历任总统的成就，有人讲说人要盖棺论定，雷根过世的时候有没有看一个数字，就是有多少还活着的美国总统去送他最后一程。雷根是历史上我不敢说是最高，但已经是非常高的美国总统，他过世的时候在下葬那一天有5个美国总统去送他。所以这个事情这一些整个在安排的地点到现场的状态都是显示出他的重要性。那当然你看到整个国际的这些媒体的报道，跟重点是两个人的谈话，小英总统谈了这么多，我认为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他在雷根图书馆里面引雷根的谈话，告诉麦肯锡，告诉全世界说，自由不是代代相传的，每个世代都必须不停的捍卫及争取自由，告诉他一件事情，自由跟民主我们要继续的捍卫。哦，麦肯锡更厉害，麦肯锡哦，他的回应啊务实，他直接讲说哎，我们的那个军售啊会持续推动，而且啊确保如实的送到台湾。这个就是代表美国的民代机构，他们的民意机构态度上面也是支持台湾的嘛。所以我觉得拜托这些蓝白的酸溜溜仔，你们还是可以给我们中华民国总统多一点肯定，因为做到了过去大家做不到的事情。 吴大哥长期在关心台湾政治我知道过去也是在政界里面这个就是看过很多国内国外的事件那这一次蔡英文总统访美规格到这个程度很请你客观的分析过去你所看到的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有不管是他要叫过境外交访问外交什么外交啦，蔡总统你觉得这一次算成功吗？ 那当然成功啊，但是我们不要平衡来看，就是说大家说一直在讲规格，然后我一直不用规格这两个字、 哦、是是是， 因为比起李登辉访美去康奈尔那一次是这个克林顿特批的特准的，所以那是专程访问，好，那个规格照外交规格那是比较高的， 对，访问。 但是李登辉那一次呢，1995年那一次，他在纽约州雪城机场下飞机，然后休息一下，他就到了康奈尔，然后这样东晃晃西晃晃晃了5天，也没见到什么人，然后但是发表了重要演讲，然后回来，啊，他已经有他的成就，但是这一次蔡英文去，那去了这几天，他其实全部都 settle 好了， 啊，第一个，他见到了，不只是人数很多了，参众那个众议员，好、啊，而众议院议长出来，这是美国第三号人物， 是， 而且是两个党的议员都出来了，而这一点是体现了美国两党外交的一个精神。我在共同在执行一个外交政策的时候，我在野党、执政党，我是一起出来捍卫一个概念或一个理念的。好，那他现在捍卫的这个主题叫做蔡英文跟台湾。好，那蔡英文也回应了嘛，哈，他刚刚大家都讲了说，这个两个人的讲话其实在讲一个概念，什么样的概念呢？那他就是我们其实在价值上，台美在价值上面是共同的。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那我最近又重看一本书，啊，叫做《八月炮火》，啊，那很有名的一本书，那讲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开始，那之前的第一个月， 在《金报》十三天之中，甘乃迪兄弟推荐给所有美国人，古巴危机的时候要看这本书， 对，那时候刚出来， 嗯， 啊，那个《八月炮火》中间有一段写的很有趣。啊，大家可以知道那个价值概念是什么。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大战之前，大家还没有什么为价值而战。可是，一两次大战把大家那个价值感通通打到一起。怎么样是打到一起？他觉得德国人为什么跟我不一样？他们原来觉得德国人也很先进啊，也很勤奋啊，也很守法，他怕不坏啊。可是等到开打了，或者之前的，他觉得德国人为什么老是有一种怨气，觉得人家对他不公平，觉得英国对他不公平，好、啊，觉得。在羞辱他，那然后那个作者就写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不很有趣的话，他说德国人这个时候的心态就像当年西哥德人，那对就看待那个罗马帝国的人一样啊，那个用余英时的话来讲，就是叫做羡憎交织，啊，羡慕的羡，憎恨的憎，羡憎交织，那这种心态一开始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现在慢慢发展到说。像刚才几位讲到，他会恐吓你，哎，国会议员，你敢随便去给他发恐吓信哦？啊，这种事情你都做了出来的时候，你只会徒增人家的反感，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啊，你这根本就是， 两岸的年轻人未来和平奋斗。振兴中华。 前总统马英九赴中访问，上午和上海复旦大学师生座谈交流，但网友也注意到他嘴角右下角有个小破洞，关心他是不是在重庆吃太辣导致火气大。 我个人记住跟这个扫墓的视频点阅的人能超过1亿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现象，让两岸都感受到我们其实是有一样的家国情怀。 从马先生变成马网红，马英九频频自称中国人，这身家国情怀停在来台陆配心里无比感动。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小薇更大动作揪陆配办包水饺茶会，寓意团圆。 马英九前总统的祭祖之旅，家乡人争相蜂拥的欢迎他，我们真的好感动， 眼眶泛红。他是中华统一促进党女娲党部主委，2020年曾被检调发现接受中国对台统战组织全国台联会指导，涉嫌贿选，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被判无罪，全案仍在审理中。传出这次活动也是他私下赞助， 我们都是姐妹们赞助。 只是就在马英九和在台陆配上演两岸一家亲戏码，中国共机共建骚扰可没停。 两岸一家亲的讯息是很正确啊，难道要诉求两岸要打架？我们马前总统的言论是100%正确，100分的言论。 应小薇挺马挺到底，不过马英九此行客随主便，从行程安排到致辞内容，几乎成为中国统战样板，恐怕也让很多人看不下去。三人国语讯侯强台北怎么了？ 现场吵成一团，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还被警方控制住，一旁五六个人看到朋友被警方架着，一时情绪激动，把远警团团围住。 多有是不是啦， 执法过当是吗？ 执法过当啦。 看到朋友被警方压制在地，男子气冲冲对着警方不断咆哮，这冲突画面也让其他在 KTV 消费的客人吓得纷纷快步离开。 女警跳出来大声呵斥他们后退。事发就在桃园中立一处 KTV， 一群男子喝得醉醺醺，准备离开时就在一楼叫嚣喧闹。见到警方来了，他们还变本加厉说要打电话闹人，继续闹事。警笛声大作，快打部队支援的警力到达现场，以优势的警力控制现场，并带回七名年约18到22岁的男子，才避免混乱进一步扩大。原本朋友们开心出门唱歌喝酒助兴，却因为管不住情绪酒后闹事，最后被警方带回。三立新闻实名起黄正检桃园采访报道。 年度宗教盛事大甲妈绕境将在国历4月21号晚上起驾，4月30号回銮，让信徒好期待。但要追随妈祖脚步，不可或缺的就是妈祖定位的 GPS， 今年还新增了打卡功能。 每一间庙宇的表定时间都有记录在这上面，在绕境护照的上面，所以你透过这个时间的前后8小时，就可以知道说是不是你可以去打卡的时间，打卡完成会变成红色，让你知道说你现在已经完成了进度。 妈祖绕境沿途会经过186间宫庙，信徒只要到达宫庙周围500公尺就会自动打卡。如果全程跟随妈祖走完9天8夜的绕境，打卡完成度达到100%，就能获得镇南宫颁发的绕境证书，还有机会把金妈祖带回家。 准备把咱带到。 台美关系在现场，上百位外媒镜头下迈入心里尘飞。 U.S. House Speaker Kevin McCarthy greeted Taiwan's President Tsai Ing-wen in California. 미국이 타이완과 단교한 뒤 미국 땅에서 처음으로 두 나라 최고위급 인사가 만난 건데. 全球媒体紧盯蔡麦会 ，CNN 驻台记者分析总统谈话，字句斟酌，避免触怒北京。 Not surprising, but I, you know, as someone who's interviewed Tsai Ing-wen and who knows how well prepared she is, how much thought she puts into every word that she speaks, how careful she is not to say anything that could cross a line that could, you know, push Beijing or give Beijing an excuse. 避谈台海冲突，着重美台交流，不愿北京过度反应，反而模糊此行焦点。NHK 分析，这场历史性会面也牵动明年总统大选。 今回会談を行ったことで、来年1月の台湾総統選挙も念頭に、中国を過度に刺激せず、同時にアメリカ議会と台湾の関係強化を図るという重くが双方にあったと見られます。 总统任期倒数计时，无惧北京反对，坚定访美，等同捍卫台湾民主价值。不过，英国 BBC 认为蔡麦会时机点敏感，美中关系降到冰点，台湾深陷其中。目前虽未见共军大规模军演，但来自北京的抗议声也没停过。 台湾の蔡英文総統の到着を歓迎する人たちがいる一方で、こちら側には中国を支持する人々は抗議の声を上げています。 美中两大强权下，台湾如何夹缝中求生存？蔡麦会后续效应势必牵动区域局势。 这就我称之为实质外交的顶规啦，好，我全配了顶规，因为这跟正式外交建交的正式外交，正式派遣外交官，或者是双方官员总统互访这种事情，这种正式外交的活动，它只差一张纸了。那这就叫做实质外交上面，这就是顶规了。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期望这件事情呢？也不要太期望，因为美国跟中国还没有要撕破脸，等到做到他真的说这个正式的时候，那对不起，那不见得是好事，那搞不好真的就打起来了。 是， 好。那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大家就当然这个很多人都会蓝白都会酸一下，但是江启臣也不用酸他，也不要讲说，因为护栏这个概念是拜登自己讲的，他说美中我要管理冲突，我要建立一个护栏，好，我们讲所以他只是用了把它拿来酸蔡英文就不太妥当而已，但是护栏这两个字不是他发明的啊，他们酸就让他酸，反正我们自由民主国家，啊，酸有没有人要听啊？其实没有人要听。那我们实质上面在外交动作中间，能够把台美关系建筑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然后而且比较结实的基础跟比较强的联系上面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就得到我们该要的东西。 是的，大概我的理解啦，国会外交它大概会有一些意义嘛，因为事实上国会就是还没有成为共识才会有不同的政党。 对。 有的人是这个是要什么什么伟大复兴中华文化啊，伟人被不带动。所以他还没有形成共识的时候，他就不能是总统当代表。 对对， 因为有不同的意见。总统还是要在这个现在的体制下面去做。但是国会上呢，不同的政党朝野 啊，它就会有不同的意义。那这个画面呢，是18位跨党派的重量级友台议员出席，那这其中还有一半，超过一半的人曾经来过台湾，而其中最令人注意到的就是含10位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也就是说，蔡英文总统从头到尾啊，他坚持一件事情，是我都不讲中国，那、啊、你就不要再讲我挑衅，我也没有要跟你说什么，我今天来代表什么意义。可是中国气到跳脚这件事情，就表示他做对了什么。那乔委员，在这些人里面，或者是他在总统的行程里面，执政党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执政党委员有没有觉得美国想要透过这一次的行程跟大家说什么事情？ 欸，我觉得博伟真的是不愧待过立法院，你真的是对国会话高，真的是做了解。确实，我们就是在能够进展到实质最后最终的那一步之前，那我们国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所以齁，这段时间以来，这段时间以来，大概平均每两个礼拜就会有一批国外的重要人物，不管是国会也好，或者是重要官员也好，从美国、日本、加拿大，甚至是到东欧的国家，捷克、立陶宛等等，齁，通通都来到了台湾。像前两个礼拜是捷克的众议院议长这个艾达莫娃也来到我们的这个国会，甚至进行了演讲。所以在这样的国会外交上面，你反过来看，今天蔡英文去到了美国，其实也是去利用美国的国会外交在进行台美之间关系到最终那一步之前，我们要走到哪里。这也是吴老师现在在说的啊，这已经是实质外交的顶规了。这个你看看，大家如果看这张图片来讲啊，我们帮大家把三个画面放在一起。三个画面一起的话，你看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大家这两天一直在讲的，今天发生的啦，这个麦卡锡齁，他是众议院的议长，也就是今天蔡麦会的主角。好，众议院议长他是共和党，那所以当然就是共和党的领袖了。他在他的选区加州和蔡英文会面了。可是下一个，其实我们也是去，前一个是去这个纽约州，也是跟民主党的众议院的领袖也是见面啦。所以共和党、民主党都见到了，甚至就在此时此刻哦，就在此时此刻，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也正来到了台湾。所以是美国本土的和台湾现在两边这些通通都展现了国会，美国国会，我这里说的是美国跨党派对台湾的支持。所以我觉得用同样的规格哦台来想的话，其实是真的是做不差的啦，真的是齁，国民党和民众党蓝白在台湾酸一个台湾总统史无前例最顶规的和国际强国美国之间的互动，你要酸就算了，你连这场会面对你个人来讲也是历史性的画面啊，这个人都没去啊。因为我们随团出访的台湾的国会议员有哪几个党是跟这个蔡英文一起出访？其实这个民进党当然有嘛，民众党也有啦，时代力量也有啦，就是独缺国民党啊。那国民党到哪里去了？他们就是到对岸中国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再再的说，其实2024甚至是从现在就已经开始在起跑，而这次的总统大选其实就是两条路线的选择，就是美国和中国，你到底要选择民主阵线或者是集权阵线，这是很清楚的事情嘛。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在雷根图书馆，在空军一号前面是蔡英文和麦卡锡两个人这样对等的这样的谈话，可是你去到中国的马英九呢，他是拿着一个纸本在那边照本宣科，我不跨过这款的啊，说那边两个人会面还要用照本宣科一字一句这样念呢， 至此还有拿看手机的， 对啊。所以你说你如果说要这是在美中护栏之下进行的这样的外交，那我要说啊，那马英九那是不是在中国的监控之下甚至审查之下才来进行的言论？所以我干嘛说这两边实在是做何必搞诶。那台湾人民你真的要想清楚我们要决定的路线是哪一种。 邱教授，这一次美国这个蔡英文总统访美的行程，不管是他见到的人、安排的地点啊、会面的画面，你有什么要帮大家补充的？ 这一次齁，其实台湾因为同时间有两个前后任元首都出访嘛，对不对齁？那当然一个是去中国，一个是去美国，所以说其实是这一次的事件就是展现出台湾内部其实有很大的这种内部的分歧。 是。 那如果说台湾是一个没有外侮的国家就算啊，问题是我们有中国无时无刻想要侵略我们，那又加上有这个乌俄战争，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好好去思考，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选一边？而且这个选一边呢，是跟我们的国家安全有直接相关的哈。那马总统，当然我在其他节目我也讲说，他到中国去祭祖，他个人的这种不管是他的民族情感啊，我可以理解，但是他不要忘了他是马前总统。可是蔡总统来讲，蔡总统到美国去，不管是从麦卡锡哈到今天总共18位的这种跨党派的众议员来去跟他站在一起，然后呢，他们为什么要闭门？一定就是有比较重要的、比较没有办法去公诸于世、不想让中共知道的这个部分的沟通才会闭门嘛。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有经历到很多的部分，也许不是我们从水面上、从外界可以感觉到，所以我们应该这个部分要给蔡总统很充分的支持，因为说实在的，接下来中共的这个文攻武吓应该就随时就来。那看起来从他见面到现在已经大概几小时间，中共还没有任何反应。好，我觉得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他们已经慢慢习惯这种强度的美台之间的高层互访。好，过去去年八月这个佩洛西哦，我都叫他佩洛西奶奶，来的时候马上就把台湾大画几块地图嘛哈。那现在看起来的话，我过去的一直预测就是说，可能这一次的反应不见得会像上次那么大啦。那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个部分，麦卡锡可能跟这个美国的国务院这边有一定的一个共识，这个也是蛮有趣，因为麦卡锡本身是共和党的，可是现在执政是民主党，可是他们还是会有共识。反而佩洛西民主党跟拜登比较没什么共识，所以说大家说佩洛西你不要来啊，佩洛西我说我就偏要去，你越叫佩洛西不来，佩洛西就飞机给你降落在台湾上面。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麦卡锡跟佩洛西两个前后任议长性格也不太一样。但不管怎么样，从台湾来看，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进入到美台之间实质的一种关系哦，甚至已经上纲到这种比较高层次的这种机密的交换，其实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中国有生气呢？中国不是没生气呢？咱等下请迄个余韶阁讲讲啊，我先给您看一下画面呢。这个叫做蔡麦历史性会晤，中国崩溃，四个机构发声明谴责。这四个机构不是吃饱太闲。 如果有人要替蒋经国讨一个公道，明年1月13号投票日当天，你将有一个机会。 轻快曲风，甜蜜感十足，搭配招牌手势舞，可爱指数破表。他们是日本女团 Fruit Zipper， 二度来台挑战两天，唱三场。 嗨，ということで始まりました。フルスリッパーライブイン台湾2023 耶 ！Fruit Zipper 出道满周年海外演唱会首场就选在台湾举办，表演还唱了这首代表作《我最可爱的地方》。神曲突破日本抖音6亿次点阅，深受粉丝喜欢。七位成员个个活泼、甜美、可爱，还不忘用中文跟粉丝热情打招呼。 大家好，我们是谁呢？ 粉丝集团。 Fruit Zipper 是疫情后来台演出次数最多的日本偶像女团，不仅从南唱到北，还把握空档逛了夜市，不止吃冰、吃鸡蛋糕、棉花糖，各种小吃，还一口气买了10包炸杏鲍菇，更大赞小笼包很好吃。日本可爱女团推出的歌曲首首动听，高人气席卷台日两地，期待下次再来宝岛开唱。三立新闻周广宇、蔡俊奇台北报道。 26岁的骑士准备上山，前方有弯道，骑士准备过弯，先是瞥见了一辆轿车，随后竟然还有一辆机车。 没事吧？没事吧？不好意思。 一阵天旋地转，镜头摇晃的厉害，骑士人已经摔趴倒地，痛到说不出话。而透过其他车辆的视角，轿车要过弯，但是一辆机车抢在了左边，疑似要超车，结果迎面撞上，对向骑士，双双倒地。人的头勉强站起，骑士拍下车祸后的惨况，他的爱车车头全毁还漏油，对方的机车因为撞击力道大，前面的车壳也碎裂喷飞。 我拇指、小拇指骨折，然后左脚是开放性的伤口，脸部跟右脚都有一些擦伤。 被对向机车铲翻的骑士伤势严重，目前人还在家休养。看看当时的画面，骑士自述：经过弯道的时候，一开始他就发现有车，自然靠右，但是随后疑似要超车的机车几乎是和轿车并行的。当下他脑中闪过是要闪左边让车撞，还是闪右边撞山壁，结果下场是他被正前方逆向的机车整个铲翻。 或是或更顶，一进那个弯之后，对方就已经在我的车道上，当时先请假休养。 电信骑士啊，因为啊超越前方机车行驶，自车道内侧啊 与对向曹姓骑士发生交通事故，行驶于山区道路应减速慢行，并误于转弯处超车。 肇事原因和责任警方还在厘清当中，但是强调山路弯道视线会有死角，除了车速要放慢，更避免超车，确保安全。三立新闻朱俊杰、朱雨荣，屏东报道。 路上机车停满一整排，这是在店家门口。来到基隆市政府周边也都是机车，因为基隆市开放76处骑楼合法停车。但谢国梁脸书 po 文提到政策，说因为机车位不足的问题，所以试办骑楼合法停车。文中检讨检举魔人，让远景疲于奔命，引来网友炮轰，说这样不是行人地狱帮凶，质疑骑楼停机车的话，轮椅过得去吗？批评这新政策是拿行人的安全当赌注。 那怎么不干脆直接规划外面马路上面停摩托车就好了？ 全部都停在骑楼，好像也不是很方便啊，是不是？有这个人。 其实也叫做国台办外交部。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这个有一点像我们的立法院外交国防外交委员会啊。这个是中国国防部。他说啊，蔡英文以过境为名，这个叫串美。那另外呢，外交部说还是串美齁，他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跨越的红线。 我怎么觉得他们一直跳过来又跳过去。 他的红线一直看起来是画虚线啊。 这个是 啊，竹竿舞啊。这个叫外事委员会，他说麦卡锡践踏历史的正义，历史事实和正义。国防部说解放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啊，你先寄批寄人的议员，卖参加甲总统访问的行程，然后四大机构，咱有一个总统在恁中国，你无评论呢？结果你评论一个在美国的，还骂人叫做闹鬼，宇韶哥怎么看？ 这四大机构呢，基本上所喊话的对象呢，不尽相同。外交部呢是讲给美国听的，国台办呢是讲给台湾人听的。然后呢，人大呢，因为呢，老共的政体叫做人大代表制，是讲给他们的官媒听的。最后呢，国防部是讲给什么听的？讲给鹰派听的。因为呢，国防部代表是最台啊，这个比较鹰派的单位嘛。我比较好奇啊，政协没有出来说话，还是王沪宁要把这一番话留在见到马英九，或是未来讲给蓝营人士去访问的时候听？ 见得到吗？ 应该不知道，有人很想见。所以说呢，你想想看。官媒口径一致嘛，因为呢在这四大机构的压力之下，基本上他们的定调就是串媒嘛，或是呢蔡英文呢基本上违背了 OK 等等等等等等。可是美国有自己的观点啊，刚才冠廷有讲过，我稍微再梳理一下哦，这分成美国的媒体还有世界的媒体。美国媒体像 ABC 啊 CBS 啦、啊、还有美联社 AP 啦 Financial Review 啦、啊、还有 CNBC 啦、啊、还有彭博，他们的重点是什么？我们要划对重点，那重点叫做台湾 president 或是 Taiwanese president。 我相信之前在酸啊哈，蔡英文出访之前说啊，怎么不敢讲台湾总统啊，第一天下去的那个背板都已经有台湾跟美国的国旗了，上面中文写了来自台湾的蔡英文总统。那这些媒体总不会是民进党的大内宣大外宣吧？美国的主流媒体用这样的形容，是不是代表美国的舆论氛围基本上就是如此？如果你觉得错错错错错，老公认为说呢，这就是美国的三大广播网嘛，然后 CNN 啊 AP 啊，那美国的，那我们来看看，好吧，邪恶的美国基本上还可以影响到世界国家。英国的金融时报，还有呢世界一体新闻台，世界一体台是哪个国家的？印度哦，还有欧洲新闻台德国之声，基本上都告诉大家蔡英文访问其实过境美国之旅收获满满，得到呢世界媒体的关注，还有得到美方的重视。蔡英文说德不孤必有邻啊，有邻的状况是什么？你有了高度之下呢，大家都给你肯定。我给这个蓝营人士一些建议啦哈，欸，他们真的不够宽待的。为什么？说川普言行粗鄙啦，却忘了自己有韩国语啦哈。很多蓝营的公知说川普对不对啊，川普可能这个对女性不尊重了，但是在呢台美关系之中有他具体的贡献。好，换了拜登就说拜登很软弱了，以美论啊弃台论啊都出来。最关键是什么？朱立伦刚才讲说亲美有日和中的，我看到国民党啊好像只有以美派， 好，弃台派，为什么没有看到国民党啊有所谓的疑中派啊，或是要质疑中国？你宁可相信呢中国统战的这些呢话术，却忘记了呢在历史上呢你跟他合作被欺骗了多少次，却不相信呢民主国家民选总统议员跟议长的承诺，这是怎么一回事？结论非常简单啊，过去啊美国啊，这个邱教授是美国专家，美国呢一直都有中国机会论跟威胁论的讨论，这叫做呢拥抱熊猫派，抱着熊猫嘛，好、哦、熊猫中国的象征，还有屠龙刀派，好、哦、简单讲就是交往政策跟围堵政策的争辩。这些争辩呢在美中经贸大战，有人说呢在川普呢到呢所谓的拜登之后就戛然而止了嘛。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民意很清楚谁是他的威胁，谁是他的敌人。那么很多外国的朋友就问我，那为什么你们台湾不懂？你们最主要的威胁是美国吗？是日本吗？他们有讲过所谓的一美原则或是一日原则，一个日本原则，一个美国原则，然后呢天天威胁恐吓你。所以我想说，不论就舆论战来讲，或是呢所谓的政治高度来讲，马英九去中国终于获得了97次的报道、哦、叫他马英九或叫他马先生。蔡英文呢赢得的是什么？让台湾的国际量能更高，全世界都知道来自台湾的总统这两天人在雷根图书馆。 其实、哦、我们都知道台湾人对中国，我们不大家人都插政治啦，但是对经济新闻媒体等等的这个消息、哦、都非常敏感。较早国民党咧选举的时候就讲，哈，咱你若要邓侯民进，你若邓侯民进党入客不来了，或者是等两粒飞弹，股市那个3000点，种种的文攻武吓，什么物件拢来，明年要选举啊，一日去喊麦卡锡去面聊，即马阁有其他新的文攻武吓，咱看一下新闻画面。 国防部五号晚间主动释出消息，在蔡麦会登场前夕，共军又有动作，出动的正是画面中这一艘山东号航母。 第一次。他出南海，但是因为这个时机比较敏感，我们军方也在做研判，通常一般演习就不外乎起降，但目前还没有发觉这种状况。 国防部长邱国正也证实，山东号出现在我国东南海域，大约在鹅銮鼻东方200海里处，首次展开西太平洋航训。而同时间美方的尼米兹航母也出现在我国东部400海里处。 有没有监视它？ 我们不会靠太近了，大概最近可以五六海 里，维持五六海里的地方、啊、我们这一次是什么样的军舰在旁边监视它？是拉法叶还是成功级？ 南征 成功级都有 都有 都有、哎、 但中共动作频频，白宫也不忍了，跳出来怒斥 Taiwan is doing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been part of a long tradition, a long US tradition, and so again we just do not see there should not be a reason for the PCR to overreact here. 蔡麦会前后中国军事动作频频，就怕升高区域冲突情势，不止台湾，各国都严阵以待。 文工都加工四大涉外单位全部拢发言。另外呢，蔡麦会现场还有这个场外的冲突，哦，那个200美金、400美金啊，然后呢还出动小飞机，这个应该是空中无人机，写 One China,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意思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台湾中国的一部分。甚至还有派两个中国人哦，尾随我外交部人员想要进入蔡麦会的会场。这个是刚刚邱部长接受质询的时候讲，在有一个山东舰啊，大概在鹅銮鼻东方大概200里，这个是台湾。然后呢，鹅銮鼻大概在最南方嘛齁，它大概在这个方向。台湾人也派出了成功级，然后法拉叶以及美国的尼米兹号航母。三艘齁、哦、来附近跟你一起接力赛。这个是日本防卫省公布的画面。公布这种画面的意思就是恫吓而且警告你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国防部也有两个画面。这个当然这个应该是从可能是卫星或是更高的画面拍下来。但这个是近海，就是我们看得到你，而且我有人正在船上，你离我这么近我是知道的。所以国防部也很快的就展开了所谓的反制的行为。那瑞德哥，文攻武吓呢？ 中共文攻武吓不是第一摆啊。 Oh, oh, oh. 那么蔡英文总统第一次出访的时候，那时候是出动辽宁号嘛，对吧？哎、啊，这摆呢出动山东号嘛。各位解释一下， 那么中国现在几个潜艇啊，辽宁号就是瓦良格号，就是买来的，本来被跳掉的，因为啊第一艘后来卖给中共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嘛。那第二艘的话呢，也是中共自己制造的，叫山东号嘛。那这次是山东号第一次啊，那个绕出来啊，这个太平洋这边啊做相关的演训。不过这些航空母舰都是为了下台湾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呢要攻打台湾用不到航空母舰。我跟你讲坦白的，台湾海峡也不过100多公里嘛。 飞得到， 所以他的飞弹打来，他要攻打台湾一定是先打飞弹，然后紧接而来飞机过来，不管你是战斗机还是轰炸机，紧接而来才会是这个所谓的两栖登陆嘛。所以呢他这些所谓的航空母舰对咱台湾没输呀，但是他可以发挥一个功效，辽宁号、山东号、福建号这三个就北东南就把你锁住，封锁你台湾的四周，然后宣布台湾海峡戒严，你知道吗？不准任何的船只进入啊！他已经来这一套，以后美国跟日本，你别来救台湾，你要想清楚哦，你要不要跟我这个大局的开战？哦，他是这样的一个等于说一个打算嘛。那么当然，他这次也是一个恫吓这样的一些行为而已啦。而且我告诉你啦，如果中国国民党的这个立法委员曾经说过，我忘了他说的是中国两个还三个舰队等于那个航母舰队等于美国一个，他说的是非常的贴切。哦，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因为航母打的话，哈，我就问你为什么要航空母舰？就是滚逃不歪，往前打，对不对？打得更远呐、啊，打得更结实嘛。所以航母必须要国力的延伸，把它上面带的是这个等于相关舰载机呀、啊，就是飞机呀、啊，所以它要能够越久越好。我跟你讲，我拿 B 够五百哈，我才不会打到航空母舰，我也不会去打那个旁边那个什么保护舰的、啊，他们都有飞弹保护嘛。我打你的油料舰就好了，不各位，他的这三艘航母全部都不是核子动力的，全部都是吃油的。假油我把你的油把你的奶妈打掉，没有油了，我就变得，你看他那时候不是变得黑黑的吗？要知道中共的航母在哪里，看那个天上黑黑的就知道，黑烟冒出来，为什么？因为假油啊，我把你奶妈打掉，你的机器就再见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事实上，那么美国，你说会不会把它放在眼里？他不会把它放在眼里，但是他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战术的一个假想敌啊！啊，更何况我们在场的吴坤云兄啊，曾经做了一个非常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比喻。为什么呢？你不要忘记他的动拐五，台湾只怕他动拐五的两栖登陆舰嘛，里面在气垫船在什么东西要登陆，对不对？他的994主力坦克跟他的动15的轻式坦克，就算不被在这个台湾海峡没被歼灭上来了，你一辆坦克也不过带几十发的炮弹嘛。我讲坦白就这样嘛，炮弹打完了就没了，连汽油，我们现在连你的汽油跟柴油想要在台湾哦，直接用台湾的，你都脑损。我不跟你讲为什么，我们都在准备，你知道吗？都想到了哦，所以呢，他们现在用另外一个办法，这次怎么办？哦，龙杰的那边名词就恐怖，讲台湾海峡中北部巡查哦，巡航跟巡查，看规波那准备封锁台湾海峡相关艺术的哦，不是啊，一派即台啊，一派即台对不哈？叫大台6000公吨，真大台。各位，这既不是人民解放军的海军，也不是海警船哦，海警船就是常常钓鱼台去的。这个是什么？这是他们海巡单位的啊，那就当海巡署为准的地方了哈。6000公吨啊，海事06。啊，昨天在平潭岛晃一晃就回去了，被人骂啊！但是今天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啊，各位，他在台湾海峡绕的时候故意绕到海峡中线来，被我们的渔民发现了，立刻举报。哎，这是很好的啊，谢谢各位台湾渔民，立刻举报。哎、啊，他们就做了一件事，一冲上，一近年哦，大概是中共的海巡船第一次直接做什么？直接做直播。在 YouTube 做直播，而且最后呢跟北京的相关的这个网红还做 call in， 你知道吗？然后还指主持了，还讲了一大堆哦，一开始讲了一个半小时，台湾要回到祖国啦，祖国是妈妈啦，然后台湾的小吃怎么样，公阿贝啊，对吧，好像在公北肉啊，你知道吗？因为那个直播画面很无聊啊，为什么？一开始还有我们海巡单位在那边拍我们海巡单位说这是台湾的海巡单位，我也不会拍到后来没有东西的，为什么？因为他只有进两个镜头，一个是船头，一个是船尾，弄起台湾还给吧。所以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当我们在三立直播节目发现了以后，意外发现马英九不是说他的那个祭祖已经破亿人那个点阅了吗？就没想到他这个海巡，他中共的海事船的直播竟然只有最多76人，现场76人，我讲的现场还在线上了。我们就调侃就笑他，连破百都没有，而且还锁留言不让我留言。我不是要去笑他，我是要鼓励他说台湾海峡哦，欧追高哦，哈，你要注意哦，难道是总变给我们该给我锁留言呐、啊？最后，没想到竟然在我讲话2分钟之后， 他播了 3.08 分，他直播 3.08 分，在我们调侃他了以后结束直播，就把整个直播给结束掉， 播了三个小时、 啊，所以他有在 还有在看我们的节目啊，各位，跟各位解释一下他们怎么看我们节目。在台北火车站的一栋大楼里面，他们拉了100多台的第四台，台湾的第四台，直接用那个电脑的方式呢秀下去，在厦门、上海、北京同时同步监看我们的节目。那哪讲台湾的时阵对吧？哈，一叫一个福建的在给人做翻译，那哪讲客干人啊，客家话。谁会演讲？伊马有人在边啊，伊什么无一人人侪，所以客家的台语他全部做翻译，就没想到反应真快。我们一笑他而已，两分钟立刻结束直播，你知道吗？马上脱离战场，你知道吗？所以啊，事实上，那么这些动作都是用来恫吓你。多开心，打开干嘛就 combo 有不哈？然后他今天不是又讲吗？必要的时候要登上你台湾的船，有没有？登上你台湾做相关的这个检查嘛？各位，如果要这样做的话，那国防部跟海巡赶紧共摊北雷，我们绝对不会做事。你这样干，你这样侵犯到我的主权，对不对哈？因为船只就是国力的延伸，我们也这样干，我们也检查你中国的。我这样坦白，各位，中共没有这样子对过我们台湾，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干过啊。74年前蒋介石就干过，知道吗？蒋介石对任何中国的船只运，只要过台湾海峡，对吧？或是要运到台湾海峡，一律登船。蒋介石做得更狠，还押回台湾，然后据为己有。连当时的苏联的船都被台湾中华民国给扣过，你知道吗？ 这是胡琏干的， 你知道了不起啊！那时候中华民国啊，那海军在跟空军在我们的手上，所以这次跟各位讲，中共其实讲了半天。我发现一件事，中共这次因为去年习近平还没登基啦，变数很多，所以必须怕鹰派讲话，所以好僵硬。然后呢 ，over 过头以后，这次其实哗啦大声响，我们要严惩，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坚决。其实他是雷声大雨点小。 这个人是王定宇，那他在评论海峡06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完整的叙述。他说啊，造假透过了这个叫玉渊谈天，他是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社群账号贴出来之后，联合报率先分享，还写报社评论，今天全天中共海巡06都在平潭周边三海里处移动，台湾国防部全程监控。那这个就是他说的一玉相谈天哦。他在4月5号早上8:05的时候宣布这个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今日启动，意思就是他会在台湾海峡哦，开始底下塞了，一直到，结果呢，居然在4月5号的9:05的时候，台湾的联合报就有记者把这个这篇文章刊出来，但是呢，眼尖的网友就发现，他当时有一张照片是央视曝光台海联合巡演的影片，看得到陆地，他拍了这张照片，意思就是说，哦，我来讲，我塞足近呢，我来当看到恁台湾的土地，结果被抓包，这个是平潭。擅长观察中国舆情的卓冠廷议员啊，你还有看到什么有趣的画面？ 不，我们要看一下这一次蔡英文访问美国，中国的反应嘛。中国投资者首先第一个反应是做梗图，哎，这个是不是一般人民间做的哦？这个是解放军东部战区做的官方的梗图，这是他们的反制措施。我真的没有诬赖他们。观众朋友，你看，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字吗？中间这个字，导播我们近一点哦，这个字，这个字是中啊，中青的中啊。你知道他们结合清明廉价，把这个中青的中右边的这一点变成是台湾，你们看到哦，这个看起来这梗图用心良苦啊！这边呢还写了一首诗，同根同源同中，特别把中用红色标出来，共富共创共享，中国军人坚定守护，一点都不能少的亲情血脉。这重点就是要讲啊，台湾啊这一点啊一点都不能少。你以为只做一张吗？他还做很多张。这个是中，接下来另外一个是心。守护清明，这个是心齁，简体字的心啊，讲什么守护和平福祉，守望民族复兴的心喔、哦、把它做红色，然后台湾诶被赤化了，变成红色的一个点，一点都不能少、啊、另外还有国家的国，不想念了，很无聊，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官方梗图，这是他们的进行的第一个反制。好，第二个我要讲的是现场呢，其实在麦肯锡跟小英总统见面之前呢，中国发动了很多人去现场抗议嘛，但是现在被人发现非常烂惨。在我们看这个天空飞的之前，我们先看路上走的。现在被证实哦，中国的这一些动员到现场抗议的民众，一直到小英总统要抵达现场的前10分钟才到场。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混混到底。我们今天要录影啊，录影前都要半个小时到啊，要跟制作单位啊讨论啊，等一下题目是什么，做一件功课。哎、欸， 他们居然被动员去抗议的是小英总统到达雷根土场前十分钟才到，所以现在被人家讲啊，中国付一天200块美金、400块美金是乱花钱嘛？但是他们真的大手笔哦！我现在看天空飞的，中共啊出动小飞机啊，盘旋在蔡麦会的上空，布条宣示台湾是中国的。我们来看这些布条，用英文哦，大大的拉着什么 One China， 台湾 is part of China 写在上面哦，然后在天空盘旋。这目的是什么？让大家看嘛，让国际媒体拍嘛。但是后来效果好像还好，没什么理他。我们得帮他宣传一下哦，免得中国政府白花钱。除了刚才讲的这几个呢，有点自嗨呢，跟表示出他们存在感以外，另外他们也做了威胁的动作。这几天呢，在美国的参众议院呢，很多的民意代表，美国的这些国议员呢，都收到来自于华府的中国的大使馆的来信。你来信内容呢，其实言辞呢非常的强硬哦，我简单讲几句就好。第一个呢，他们强烈的反对台湾跟美国任何一切形式的接触。所以你不要跟我讲是过境啊，你不要跟我讲是民间啊，你更不要跟我讲是前中华现任的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来跟麦卡锡议长的会晤。然后呢也不管会晤地点在哪里哦，都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跟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行为，是挑衅的行为，而且是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好了，讲完这个之后呢，后面开始来讲说蔡英文啊在纽约反台独期间，许多人抗台独呼吁停止破坏和平，重点是最后一句啦，直接恐吓，他说中国不会坐视不理哦，很可能会采取必要和果断的行动以应对这种不必要的情况。观众朋友，美国的国会议员收到之后，很多人是已读不回，但有一个国会议员非常有 guts， 他不仅没有回信，没有遵从，今天还跟小英总统见面，他甚至直接把这整封五页的信直接上传到 Twitter 给全世界看，中国是多么的阿爸。这个是美国众议员新生，他是 Iowa 的众议员，其实非常年轻哦，他今年才39岁，那他刚刚当选没多久，众议员，以前是那个州议员。那你看到、哦、今天很有趣，他跟小英总统今天也有见面，在那个就在雷根图书馆，然后见面的时候，因为他把中国的恐吓性的内容上传到社群平台，反而变成媒体争相拍照的焦点。今天非常多媒体都拍照，哦，就是他，就是这位众议员，把中国的给美国的众议员的恐吓性上传网络上，而且他直接上传之后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会，我们不屈不挠的为自由跟台湾挺身而出，我们绝对不会退缩。”而且直接讲，我的办公室收到这一个中国大使馆邮件。要求我们不要跟蔡总统会面，所以美国的这一些民意代表这样子的一个反应，这样的一个结果，真的也证明了中国的恐吓是没有用的。因为今天最后的结果是18个参众议员陪着麦卡锡一起来见小英总统，而这是很惊人的外交成就。 委员，我要替百姓甲你问一下，听讲迄走路工吼，迄有200块的美金，迄阵咱在底下笑讲，你200块，阮一人6000，比你较会好。听讲起价变400呢？ 对啊，我看到这个网络的顶块时阵，讲有起价啦， 有起价， 但是一层一层剥皮落来了，敢那存80呢？ 存八 十，对，所以这个 就要 怎么做生意呢？ 对啊，因为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刻意这样子去污蔑他，而是网络上面大家已经通通都在疯传了、啊，就是事实，就是在群组里面有出现的，而且还不止一个。你看这个两个，第二个也还是啊，说天哪，刚刚打电话来，明天11点要去哪里哪里抗吧，400变成80了，这是层层克扣下要祖国统一大业和指日何日可待，祖爱祖国的心情都没动力了。对啊，所以我觉得实在是有很，这实在是太趣味了。一场蔡麦会见证了台湾和中国人民的心情。我们其实常常在看哦，就是当台湾跟美国当一有互动的时候，中国的噗掉，然后好像很大力说中国非常非常反对，全中国13亿人都觉得一点都不能少，台湾一定要回归祖国。可是你事实上去看啊，真正当台湾的总统踏到了美国的土地上的时候，台湾总统所到之处，我不敢说整条第五大道等等通通都是夹道欢迎，但是至少他的这个广场前面、旅馆前面，还有所有的他要公开行程的前面，都是一层一层的我们自发性的台湾民众在那边喊蔡总统、总统好、总统加油、台湾加油，是这样的热情。那一层一层镜头都有扫到嘛，其实是人群是非常的多的。可是相对来讲，你看中国的民众，第一，我们纯就人数上来讲，真的就是只有百来位而已啊。你讲金家公自发性的中国统一祖国大业一定要完成， 那你排山倒海的人通通来啊，那也是一种中国的态度啊。结果那另外一种好了，你说这个爱国心不够看，那至少中国钱不是很多吗？那就用钱去砸人啊，结果砸出来的人也只有这样子而已啊。其实台湾人已经在世界上站稳脚步了，即便是对岸中国，我们也都没有输，我们实在是可以踏出自己的最大步。 呵呵，做代志，委员跟你报告一下，稍微退流行了。五个月前的时候，等死行啦，啊，今麦伊都拢吓啊，无新产品来咧创啊。今年我要特别问你哦，因为我刚我很认真这几天我自己在看，我搜寻国民党蔡麦会，我只看到张启程说，台美在一中在美中的这个一中框架下面叫做护栏碰面。再来我就找不到任何跟国民党有关的政治人物。有一个叫侯友宜的，他说让世界看到台湾，他也没有称赞谁，也没有贬低谁。还有一个叫柯文哲，问他蔡麦会说台湾跟美国两个进关系之后，他说我要跟中国讲一个北风与太阳的故事，意思就是说中国应该要学太阳，不要学北风。伊嘛无要学到蔡门，像咧学到咱台湾的总统足奇怪安尼。国民党内底拢袂当学到台湾总统。 六岁的骑士准备上山，前方有弯道，骑士准备过弯，先是瞥见了一辆轿车。 当然不会啊，我想蔡总统到美国去哦，尤其是他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然后在美国的本土还跟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会面，不只是国民党，我想台湾人民都会觉得很支持，很欢迎。 你的发言比立法院35个国民党立委的这个高度还要高。 这个是绝对，因为确实啊，你要是能够展现中华民国的主权，我想所有台湾人都会支持，这个是第一个。那你说国民党对于这个议题会不会说，诶，我们好像这个不支持不表态？我就不会啊，像江启臣委员他不只是讲这个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蔡总统在美国这件事情刚才大家都提到，我想不需要我再多说。那你说相对的看到中国大陆他们一直在放话或者是文攻武吓，讲真的这些动作我认为是大可不必。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动作只会适得其反嘛。过度的这一些行为只会让台湾人民跟大陆人民之间的心灵距离更加遥远。那这样子对于这个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会更好吗？会不会变成说，哦，大家因为更讨厌你们，而我们反而想要更倾向另外一边，这不是中国大陆最害怕的事情吗？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对于蔡总统到美国去这样子一个我觉得算是主权的象征，而且也是蛮荣誉的，可以到雷根图书馆里面去，而且还可以跟麦卡锡议长见面，这个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以及在台湾人民立场，我们绝对是要给予肯定。 各位如果有看 YouTube 的影片的话，你把这一段回去放再重播一次，你会分不出来这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那两个讲的都一样啊，两边都这个。其实我不担心年轻世代，我担心的是你们在党内没有影响力啊。这我要特别问一下邱教授，在这样子的这个美中关系之间哦，特别提到的事情是像刚刚这个中国对我们的文攻武吓，或者是提到北风与太阳的行为，中国不可能想不懂啊，他不可能想不懂说啊，我的对台湾吓，台湾的对我吓，到底是什么？而且甚至是习近平自己也去过美国，他也知道台湾的这个领导人去到美国之后，受到这一次的规格跟待遇其实是非常高，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而且具有民主意义，因为它是跟国会的朝野两党嘛，所以你怎么看这一趟对台湾政局的影响？ 其实齁，习近平本身他不止在他年轻相对年轻的时候去过那个 Iowa 中西部有在那边交换的经验， 是 他事实上他本身跟拜登总统两个人，很多媒体去统计他们两个人有一起共进晚餐，各带翻译哦，总共达23个小时。嗯，说谈恋爱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 假定金假崩假利亚。 对，他们总共前前后后加起来两个都是负的时候，就说那个拜登是奥巴马副总统的时候，然后习近平那个时候是就 国家副主席。 副主席的时候他们是有一起共进晚餐。嗯嗯。所以他们两个是很熟啦，我讲句比较白的，就是讲白的，习近平几根毛拜登都知道啦。所以说习近平要怎么搞，其实拜登虽然他有点老了没有错，脑筋有时候会比较没那么灵光。他其实都掌握在他的手上。好，这第一个我要讲。第二个齁，像禁言其实我们都也很熟。其实像禁言这样的一个发言，他所展现的倒也不是国民党立场，就是这一代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齁，那但是刚才三 Q 哥也讲的也是没有错，因为现在都老了是当道嘛。不过 eventually 这些老了都会凋零啦、啊。齁，那我们希望说台湾的政党，所有的政党，这应该是跨越政党，都应该要朝这个齁、把中国齁、当成是一个不可再相信的一个政权的方向去发展。我相信国民党还是有一些机会在那边齁、这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一次其实蔡总统在美国齁、见的这18位包括麦卡锡本身之外，其实有几个大家要注意齁、我这边讲一下齁、这个是杰弗瑞斯齁、这个是非裔的，他现在是民主党的这个领袖。那下次如果说 在2024年共和党应该说民主党众院如果执政的话，他就是个下一任的议长。那他也有去，那上一个是佩洛西啊，现在麦卡锡，好，从民主党到共和党啊，他又是民主党。我跟你讲，他如果说又轮替的话，那就换他来访台。好，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第二个呢，这个是 Mike Gallagher， 我们中文翻过叫盖拉格。这个是谁？这个是麦卡锡他上任第一个任命的，他就所谓的中国特选委员会。他38岁很年轻，可是是理念性反中。其实我在很多的文章我都分析，就是说基本上麦卡锡并不是理念性反中。在2021年之前，你看麦卡锡所有言论，你找不太到反中的言论。可是佩洛西不是，佩洛西是从1989年他在天安门事件刚发生的时候，他继续拉白布条嘞，他被公安带走去滞留了几小时。所以佩洛西是真的是理念性反中。那当然麦卡锡是比较是工具性，因为他要去算是取悦川普这一群人。那另外像这个 Mike Gallagher 是绝对是理念性反中。所以其实我说真的，很多时候一些以美论人都会说啊，台美关系就是口惠而实不至啊，没有实质的进展啊，错。其实战略已经正式转为清晰。政治上转为清晰，两岸就是说台美之间的高层互访，这个是事实。甚至各位军事上也转为清晰，拜登说了4次，说了4次哦，最后一次60分钟他正式承认台湾如果被打美军会介入。好，这个是我们可以确定，只是说美国人有一点点还是模糊，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第几天美军会介入。好，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要厘清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一次那个蔡总统呢跟麦卡锡呢在雷根图书馆，刚刚那个宇韶也讲雷根是反共的啊。那事实上我们看蓬佩奥更好笑，我之前听那个蔡总统去中美洲之前不是在纽约转机吗？不是说蓬佩奥没有都不跟他见面吗？拜托大家去查一下2020年蓬佩奥就来过台湾了嘛，那我们就见过面了嘛。台湾这么严重，对中共来台湾这么严重的地方都见过面，还差在美国，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有点点，就是说你批评你总是要有一个逻辑的依据啊。 你可以想象齁，有一个国家的刚刚讲的这些名字，不管是 Jeffrey 啊麦卡锡你可能听不一定熟悉。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跑到台湾来，他早上去看费鸿泰王金平，下午去找陈其迈尤锡坤，这样你就知道这有大不了。这个朝野共识，这个全部的国会里面前后你哪里大家人都要听的人，这个就叫做朝野共识。可是美国已经挺成这样，台湾内部到底有没有共识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还在中国暖暖蛇，有点可惜啦。一方面被说是网红，一方面被中国四大社会单位说都在关心马英九啊，关心蔡英文啊，这个有一点孤单的马英九前总统。好，我们看一段新闻画面。 我们希望两岸的年轻人未来和平奋斗，振兴中华。 前总统马英九赴中访问，上午和上海复旦大学师生座谈交流，但网友也注意到他嘴角右下角有个小破洞，关心他是不是在重庆吃太辣导致火气大。 我个人祭祖跟这个扫墓的视频点阅的人能超过1亿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现象，让两岸都感受到人其实是有一样的家国情怀。 从马先生变成马网红，马英九频频自称中国人，这身家国情怀停在来台陆配心里无比感动。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小薇更大动作揪陆配办包水饺茶会，寓意团圆。 马英九前总统的祭祖之旅，家乡人争相蜂拥的欢迎他，我们真的好感动。 眼眶泛红，他是中华统一促进党女娲党部主委，2020年曾被检调发现接受中国对台统战组织全国台联会指导涉嫌贿选，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被判无罪，全案仍在审理中，传出这次活动也是他私下赞助。就在马英九和在台陆配上演两岸一家亲戏码，中国共机共建骚扰可没停。 两岸一家亲的讯息是很正确啊，难道要诉求两岸要打架？我们马前总统的言论是100%正确，100分的言论。 应小薇挺马挺到底，不过马英九此行客随主便，从行程安排到致辞内容几乎成为中国统战样板，恐怕也让很多人看不下去。 马英九说要去见王沪宁，差点对你知道吗？差点王沪宁他是中央级的官员，但是他目前看到的那不是湖南省，念着什么省，念着什么市啊，见来见去啊，去用恭喜网红。跟大家讲一个画面，他还跑去，昨天还不知道跑到哪里去讲说，哎，可发，哎，可发，结果讲了，发现讲，哎，中国大陆没人听有台语，所以大家没人笑，足尴尬，总家己蒙家己的面，拍摄误会一场。余韶哥， 啊，这个马总统这一趟算成功吗？ 对老共来讲啊，有没有具有统战价值啊，取决于呢他的规格。所以说呢，马英九没有见到王沪宁，直到目前为止啦，因为他明天就要回来了。也许呢，节目播出之后呢，会有一个晴天霹雳，也不一定。但我认为几率蛮低的，因为中共已经定调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什么？这就是地方对地方嘛，他自己要讲八二宪法，八二宪法31条里面就是呢，这个呢，香港特别行政区嘛。你自己呢也都不在乎呢规格，人家叫你马先生也没差，或是马英九在出发之前就已经知道，这就是地方跟地方，你不要把这个规格给拉大。其实呢，一开始呢，当丁薛祥没去接机的时候，我就知道注定这一趟行程呢叫什么，叫做呢低规，但马英九高调。第二个定调是什么？马英九代表是过去了。不论你08年到16年呢，在两岸啊三通直航做了什么，毕竟那是胡锦涛时期，而胡锦涛的像是什么，昆明科最熟悉嘛，胡锦涛被架走了嘛，代表一个世代的结束，代表呢所谓的团派系统团灭了嘛。马英九当初是跟胡锦涛打交道的，习近平现阶段想是什么，我干嘛跟过去这个胡锦涛的人再来交手。马英九时期的美国总统是谁？是奥巴马，那又是一个时空的背景。所以对习近平来讲是什么？马英九代表是过去式啦。过去式呢基本上基于见面三分情啊，来啊来来没问题啊，对我们有加分就好了，但是呢你的统战价值比较低。对于习近平跟中共来讲，现在瞄准的目标是谁？虽然还没有尘埃落定，但是有点眉目嘛。至少谁见到了王沪宁？夏立言不是吗？夏立言代表谁？夏立言代表现在呢国民党中央跟朱立伦嘛。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啊郭台铭这一局嘛，所以我先破这个梗。老共看的是未来，看的是未来性啊。我这边的结论很简单哦，刚才瑞德哥所讲的那个06海巡的事情哦，我觉得不可等闲视之。为什么？陆委会已经出来说话，我觉得简单类比啊，它名称叫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这叫实行什么？警察权欸，什么意思呢？各位想想看，如果我们出门哦，有人莫名其妙把你车拦下来，然后叫你下车临检，如果他不是警察，因为至少要穿制服吧，他不是内政部啊警政署的下面的这个派出所员警，或是呢刑警，或是交通大队的，他凭什么执行公权力？他执行公权力呢基本上就是在反讽啊我们国家不进户啊嘛。所以说呢，不论是临检上手铐都要法律程序嘛，我们最尊重什么？警察是民主国家唯一垄断合法暴力权力的人嘛，我们授权给他的嘛。那请问啊，第一个老共这么做，那不就践踏我们自己的主权？他认为登船检查，然后呢到底什么东西是符合谁的法规？一定不是国际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如果要把船带走，把船老大带回去进行带走，请问这件事情如果陆委会说这样启动应变措施的话，协应变措施，那基本上不是跟马英九一样被践踏国格吗？啊，马英九人在中国，为什么这件事情不稍微说一下？ 其实啊，马英九访中这件事情啊，我想我们除了关心我个人是不太关心马英九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比较关心的事情是中国怎么对待马英九。嗯，目前为止我讲一句难听的啦，他看到的人有没有比柯文哲办两岸论坛还要高？他的规格有没有比双城论坛要高？ 差不多啦， 其实就是把它当成地方的， 就是地方对 地方的首长而已嘛。所以有些人就说这样子其实盖无民主啦，你做前总统啊，去讲做一个市长的顶的第二人。我们看一下他今天的行程，去到上海，上海是一个刚接受封控，我们说另外一种方式叫动员点名。那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说上海人他比较有国际的视野跟独立的性格。他去了复旦大学，引用了日月光华旦夕复兮这句话，这个希望跟他这个中国的青年一起和平奋斗振兴中华。可是呢他做了什么是一回事，中国怎么对他，这个是湖南省委书记叫沈晓明。马英九前几天说了，我祭祖的影片点阅数破亿，这是非常正面的现象。这个省委书记说，马英九此行受到广泛的关注，是不折不扣的网红。咱的总统用讲网红，另外一方面，如果伊那是网红，今天海巡06就应该叫马英九上去直播。 人数一定会破76个人， 一定比76还要多。 那个人生哈、哦，最可怕的就叫做前任，嗯、前男友、前女友啊，啊，前妻、前夫啦、啊，还有前总统， 我嘛前立委，你妈的。 那个，这个前总统啊，有时候他就不安于世，你知道，就很讨厌。嗯，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很厉害啊，给他宣传的是很伟大，但事实上老共。他在台湾宣传的，他对台湾的宣传其实就是内外有别，比如说他在我们在台湾讲说他在那边讲了什么样的东西哈，讲了什么什么一中宪法啦啊，讲了什么，对不起，大陆你去看新华网啊，他去祭祖的东西，他去那个湖南大学讲的话，一字都没有出来。那就讲说他认同一个中国，然后我们共同来为国家努力，然后巴拉巴拉巴拉，然后现在好笑了。那我们之前就讲过，说他那个行程排得怪怪的。那如果我们排过行程都知道嘛，我今天要去主要的一件事情，我假如是真的是祭祖的话，因为他是核心行程啊，对，所以我其他都绕开他排嘛。那你怎么会四月一号去祭祖呢？我就不相信马办没有那个敏感度。对，不知道4月1号是什么节日，我就不相信。那然后所以那你怎么会，那一定是4月5号清明节这一天有更重要的事嘛。所以为什么我原来会判断说他应该是要跟蔡英文对坐，因为4月5号这个时候是蔡英文预定要见麦卡锡、嗯。所以我在这边就把他留下来，然后又放在上海。那上海是什么地方呢？上海是王沪宁的地盘。嗯，他王沪宁是上海复旦出来的、啊嗯、那而他现在又是政协主席、啊、他是名义上的中共最高名义机关的头啊， 是 对，然后假如有意外的话，对，他们还有李强啊，李强也是上海出来的、啊嗯、习近平也蹲过上海啊， 上海， 所以这些人不小心在上海和平饭店吃餐饭很正常，不小心还遇到马英九了，可不可以啊？可以嘛、嗯、那但是现在当然这个今天还没过完啦、啊、会不会发生这种事不知道。那但是原来讲说如果要跟中共如果要跟蔡英文对坐，跟美国齁、哦、对坐，然后让马跟蔡英文对坐的时候，他的安排应该会就是蔡英文见了麦卡锡以后，他这边应该会安排见王沪宁。哎，结果到现在为止最可能的几个时间点王沪宁都没有出来。嗯， 现在时间只剩夜总会可以去了， 就是和平饭店啊，啊，和平饭店就是演那个，那以前还有个电影啊，周润发演的、啊嗯嗯嗯，对，演和平饭店，啊，那个和平饭店后来整修过了，然后很有名，然后观光景点 是 啊，关键地方是啊，和平饭店啊是啊九八孤王会来举办的地方， 是， 而且呢和平饭店里面呢那些马英九可以好好去听爵士乐了、 啊，对 对 那几个呢爵士乐的老人呢、啊、都人类加起来超过500岁了， 对，啊，然后这个非常厉害。哦，就那个很好休闲地方，他要去做什么样的会这样子安排吗？我其实很怀疑。嗯，哦，我其实很怀疑。那如果到了明天，好、哦，就这样子啊、哦，真的很和平的过到明天，然后马英九这一趟去了一圈回来，见了最大的一个人叫宋涛，就那才，那个代表什么？老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单位，有时候我们会跟以前我亲民党，有时候跟对岸打交道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有时候会吵起来，就说：“哎，你们不能这样子吧？妈，什么事情都护着国民党，什么事情都我们给你出了点子，好、哦、协调的事情，结果你就拿去给国民党用，哪有这样子玩的？那尊重一下著作权嘛。”他说：“那我们有什么错？那国民党就是实力派啊。”我为什么要跟你打交道？我是跟着实力派打交道，这是老共的逻辑。所以马英九如果这一次去到后来是连王沪宁什么东西通通都没有见到，像样的人物都没有见到的时候，这表示的还不只是什么低规高规这种问题，表示说他在老共眼中是已经没有价值的人物了。你懂意思啊？没有实力，没有价值，没有任何政治价值，以后我根本就不想理你的人物了。那这个事情其实对于他的来说是，哎，更 更践踏了，所以他为什么老公会去见夏立言？嗯，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不去见？这个其他人，他就啊要见不见？那有很大的考量，他其实就是实力原则。嗯，那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边来看，说大家这边说啊，马英九在帮国民党什么两岸基政策定调什么基调，不要闹了，没有那么威了。我告诉你，他那什么，那个叫什么九二共识。哦，一中各表，他没去的时候，他妈国民党也是这样子定的啊。嗯，啊，他去了以后，国民党还是这样子定的啊，所以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嘛。以前有用就有用，现在没有用就没有用。所以这个事情，我这样子讲说，他就看最后这小小的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好、哦。他这个到底能不能见到像样的人物？ 萧敬言的表情真趣味，拄只讲到马英九闹鬼闹贼的时阵，他的嘴角稍微有被电到，笑到现在还停不下来。想要请问一下哈、哦，侯友宜说强国的棋子是不是在讲马英九？听过政治人物这个有行动的，没有看过自愿当棋子，听过下棋的，没有听过自愿当棋子的。提供一个时间点去让中国来对坐蔡英文跟美国，这个国民党乐见吗？钟小平讲了一句话，刚每当当我双碗卡起。 六上机车停满一整排，这是在店家门口。来到基隆市政府周边也都是机车，因为基隆市开放76处骑楼合法停车。但谢国良脸书 po 文提到政策，说因为机车位不足的问题，所以试办骑楼合法停车。文中检讨检举魔人，让远景疲于奔命，引来网友炮轰，说这样不是行人地狱帮凶，质疑骑楼停机车的话，轮椅过得去吗？批评这新政策是拿行人的安全当赌注。 那怎么不干脆直接规划外面马路上面停摩托车就好了？ 全部都停在旗隆，好像也不是很方便啊，是不是？有时候人下雨天人来来去去的话， 旗隆比较容易下雨。对啊。如果有骑楼，当然你看拖鱼就比较方便了。 基隆市骑楼开放停机车，市民反映两极。市长谢国良六号下午就和警察局开会，要定出相关规范。 住宅区我们当然会以所谓的骑楼来停机车为主，商业行为我们可能会检讨不开放哈，所以后续我们政策上会来持续做滚动修正。 强调不会影响行人权益，骑楼停车规范应该以一列为限，也要预留 1.3 公尺以上的行走空间，停车方向也得垂直道路，不能影响行人通行。基隆市示范骑楼停机车第一波公告有76处，真的可行吗？是否后续将会滚动式调整，避免民怨？三线林俊豪、温尔莲、基隆采访报道。 远处就听到一名男子的哀嚎声，警方火爆斗场，立刻上前关心。 啊，你现在是怎样呗？ 你现在怎样？ 怎样？ 你现在是怎样？哦，你现在是怎样 ？OK， 站着站着。 你现在是怎样？ 我喜欢你们。 刚哭完又跟警方告白，这名男子喝醉了，刚刚还失控打死人。 守后呗，我现在跟你讲哦，不配，我使用电影枪哦。 他是有用那个凶器吗？还是徒手？ 都徒手啊，两个吹击啊。 尖叫声是那个醉汉发出来的，就是可能在打他、啊。 看伊咧甲底下放，伊就走起，伊讲：“你奈底下甲放了，安尼我会衰呢。”啊，我有看伊安个，瞪一个安尼。 事发在六号上午新北市汐止火车站前的计程车排班区，当时陈姓男子先在超商喝酒，接着徒步走到火车站，对着计程车随地小便，问将不满，双方爆发冲突，结果问将被殴打勒脖，重伤不治。 常喝酒知道他会喝了啊，不知道怎么那个我都不清楚了啦。那个两个囝放去外面弄。 为什么要打死的？有没有跟家属道歉？ 陈姓嫌犯是一名外送员，育有两子，但几乎都丢给爸爸照顾。最无辜的问讲，过去是在国外经商，退休后才开始当司机赚钱，怎料上班途中排班载客却遇上死劫，家属悲痛万分，难以接受。三立新闻大卫城林玉君新北采访报道。直击发生命案的 当然我觉得马总统这个叫人善被人欺哦，马善哦真的是众人欺哦。为什么马总统要去中国大陆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两个层面哦。第一个是人伦，你祭祖嘛，祭祖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今天是因为是马英九要去祭祖，如果是我萧敬腾要去祭祖， 干我对不对？干大家什么事？没有人要在乎。那正是因为他有前总统的身份，所以又牵扯到政治的层面。那马前总统他也知道，正是因为他有前总统的身份，所以他在这个时间点要到大陆去，一定会被放大解释。所以在这一次他在行程安排上面还特别安排了，就是在长江以南、湖南一带，就不会跨过长江以北。那当然就不可能去跟习近平见面了。讲真的，我觉得。这个排的时间点，人家说哦，他是故意要跟蔡英文撞起。讲真的啦，我必须要讲，就很简单一个时间点来看，马前总统要去大陆祭祖这件事情，他大概是过年左右他就已经决定这件事情了。那依照规定，我们知道说，你前总统你要出国，你还是要向国安局申报啊。那当然，你觉得马前总统比较有可能会知道蔡英文总统的行程，还是蔡总统可能会比较去知道马总统的行程？比较起来。那当然我没有想说蔡总统会刻意这样，我觉得两方都是行程安排上就正好就这样就要去了，那正好时间点他都就这么碰巧，那能怎么办呢？对不对？清明节就在这个时候啊。啊， 那今年说完以后我补充一下，那么他刚刚讲到这个马英九的这个行程啊，马英九当然很早就想去了啊，大家全世界都知道啊、哦、,2021 年以后马英九不用咱总统府国安单位批准他就可以去了。讲难听一点，他去之前跟你讲一下，像这次一样，给你告知一下啊，你的话，你无权再批准啊、是因为疫情吧？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要去隔离干什么？没给嘛？所以呢，因为这样才拖到现在嘛。那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去啊？他明明可以在中途去，下半年去，为什么选在这样去？去的时机让大家还故意选在这个蔡英文前两天去，而且还不是先跟国家这个讲啊，也不是先跟国人讲，香港的媒体先报道了嘛。所以呢，事实上时机点起人一斗嘛，就会让人家讲，他会让人家知道嘛。马英九代表的不是他个人，他不是一介平民，就像2005年连战破冰之旅，他也不是个人，也不是一介平民一样。那不中共就不会花1300万的人民币去帮连战修祖坟嘛，很简单嘛，也不会其实这一次有马英九的一条什么英九路帮他修祖坟嘛，意思是一样的嘛。但是马英九这一次被中共降格以对，这是对我们全体台湾中华民国国民的羞辱。因为你只有咱冷败中共不会你啊。所以呢，我即便非常讨厌这个人，为什么？因为他是个 liar 啊，6/33做不到，军一半薪水都做不到的人啊，你知道？可是问题是，他好歹当过台湾两任总统8年嘛。那问题是 ，Vicky， 我讲坦白点，卖光红地毯，接机的国务院副总理降到国台办的副主任，那就算了，连黑头车看不到，面包车是降温机关地界，你知道不？记者有车坐 OK 的嘛，还故意在出去的时候把载记者的那个说迷路，然后绕不到，弄到高铁都跟马英九脱钩。你相信啊，中共做什么事情全部都，国台办做什么事情全部都按照公廷化早就都规划得非常好啊，挑刚好你这个记者刚好这个手机路不知道。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他一再被降级。然后呢，很可惜的，他有说中华民国总统跟前总统，不要只对死人讲，不要只对坟墓讲，不要只对那个等于说非中共高干讲，你要跟中共高干说，我都给你怕婆啊。你知道这次两个，一个总统跟卸任总统两个访问最大的差别在哪里？蔡英文总统到了美国，从议长麦卡锡以降，所有的人都叫他台湾总统。马英九到了中国，所有的人接近他这些公干都叫他台湾地区前领导人，就是这样子嘛。总统、前总统三个字说不出口，哪管你是前台湾的还是中华民国，他都说不出口。这就是两边的这样的不同的这个待遇嘛，很简单嘛。你击败中国，把马英九给降级啊。那我讲坦白的，一直在塞你台湾人那边，因为什么？因为把他当做这个等于说省长而已嘛。我讲他拍天哎，他的接待比2005年连战还要低呀、啊，怎么能这样？最后我做一个总结啊，马英九为什么能够发迹？是因为他的老板，他是谁的秘书？蒋经国，你知道吗？蒋经国的秘书啊、我觉得这样很最近很敏感。因为徐小新说，在国民党年轻人呢、不要来啊，没很难出头，除非他的爸妈有靠山，对不对？马英九的靠山就是蒋经国，他当他的秘书起来的嘛。马英九最近这连续十几天，你说去祭祖啊 ，OK 的，但是他12天的祭祖，只有真正一天在祭祖，其他都是政治行程啦。那么马英九因为蒋经国，各位。如果有人要替蒋经国讨一个公道，明年1月13号投票日当天，你将有一个机会。为什么？因为那天是蒋经国去世的日子嘛，你要还蒋经国一个公道。这本书是我在1977年的时候所购买的，是什么呢？奇介如石，如果奇介如石，蒋介石嘛，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梅台诗亲首富林一月记，作者蒋经国，金丹丹。 如果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那很简单。我为什么说明年1月13号，你如果不爽马英九，你就要这个投票帮他那个讨公道。来，对内容，我念一个最简单的就好了。哦，蒋经国说，我将近50年的政治生活，深切认识共产党徒乃是邪恶魔鬼、杀人凶手，所有威胁、利诱、欺骗、分化之伎俩无所不用其极，尤其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以及苟且偷生之徒最易上当，一路圈套即无以自拔。两个字：反共。你跟你的老板，你跟你中国国民党的这个相关的总统跟主席啊，你马英九这十几天来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对得起他吗？还有你说什么宪法一中，对不对？那你根本是在我不好意思讲脏话会被罚钱，你知道吗？为什么？ 不会，我们会上字幕。这个来宾 导师 BB 不好，你知道吗？你要知道中华民国宪法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两个互不承认，对不对？从来不承认。我从来不承认你的，你也不承认我的嘛。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时候承认过我们的宪法？我们也没有承认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嘛。他讲的里面说，他的宪法里面说，什么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是领导代级，我讲坦白，我们的宪法讲是自由地区与国内代级。至于马英九，他老是那么鬼扯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讲说台湾地区啊，那个中国地区，他的合理化地区的这个称呼嘛。拜托哎，你唔知为什么啊？你嘛真简单。他不是讲说中国大陆也是我们台湾的，也是中华民国的吗？那是什么？那是因为在112年前这位做大哥的国家先建立这个国家，结果后面在1949年才出来的，才生出来的这个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竟然想要镇越，要抢你的这个江山，抢你的位置，说他才是大哥。谁敢让我去管台籍？哦，你好了，后来的土匪，对不对？窃据中国大陆，我讲到汉北的西安呢，这个江山是中华民国的，结果给我怕输招赢，被迫撤退到台湾来啊，就这个样子嘛。所以我不放弃你的主权嘛，简单单嘛，就好像我们不放弃钓鱼台跟南海的主权是一样。但是现在收在不是咱管的，所以叫什么？叫宪法二中。你也不要卖英国，别讲，就是宪法二中。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中华民国，啊，那不两国论吗？就是这样子嘛，你要讲宪法，就是两国论嘛，应该的。不是台独 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本来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 是。 我不知道什么叫台独，如果是这样的话，台湾前总统也是台独，马英九是台独吗？ 马英九是台， 对不对？马英九是台独吗？ 所 以很简单，如果各位要对得起蒋经国，现在有一个机会，你如果支持马英九，你明年1月13号，你就去投给国民党的候选人呐、啊。 马英九大概做的事情有两个是年轻世代比较没办法接受啦，一个就是他很喜欢讲这个不是政治行程，夏立言去不是政治行程，前总统去不是政治行程，全台湾最政治的工作就是总统啊，他不是政治行程。 对对对 对。另外一方面，我们一直以为，哎呀，或许是有一群人以为，啊，我们投给中国国民党，他们就可以处理中国议题，两岸就可以和平共处。你一个国民党的前主席、前总统去到那边，被人家低规格用地方层级，甚至是你在他面前讲台湾总统，他马上跟你讲地区领导人，这个有帮助台湾或是中华民国国格向上，有帮助解决两岸关系吗？ 我补充一下，刚才大家讲了一大段。宋先生2005年去， 是 2014年去， 是 行程都是我在排。好，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这么大个事情，那这么大个事情，那政党主席去对岸的行程没有巧合这件事。 嗯，对啦， 对， 我们连每一分钟这一个点到那个点。我们用地图这样算，大概两个半小时，公安马上给我打枪。那两个小时就好，你没有算到交通管制，我这样子，这种时间都算得清清楚楚。你不要告诉我说他那个有巧合，不可能有巧合。好，晚上几点钟睡觉，几点钟起床，那全部都算好。那前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告诉，明天早上5点钟以前把行李包给我放在门口。看他4点多钟都起来，把行李、把衣服、裤子全部收进去，乖乖放在门口，要不然你妈你行李就不见了。我讲那个东西都算得清清楚楚的，而且马英九这种人啊，我之前也在这个节目讲过了巧合的故事，那个瑞德哥还有唱歌了，对不对？他连行程上面要为了要卡老宋讲话，都可以在对接蹲10分钟，等到老宋讲话的时候，他车子才开过来，他卡你。我想这种事情他都干得出来的人，你告诉我说他行程有巧合，黑不抠嘞。我告诉你，所有东西都算过的。那然后所以我为什么打死都不相信？而且第二个， 如果他的行程是桥，是他原来就规划这个行程，应该规划了非常完美，传承所有精神。那我请问你，他不是带青年团去吗？国民党的精神在哪一天？329， 他是带马英九基金会的学生， 对不对？对，应该是329嘛。哎，他这个行程为什么没有广州呢？为什么没有黄花岗呢？ 就刚好没排到吧。 哎，他327就去了，他足足有2天的时间了。 对啊， 如果你的我为什么我总觉得他这个行程完全 拜会历史性一刻全球瞩目。身为过来人的前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发表声明表达高度赞赏，但就因为是过来人，被有心人视为战争贩子。 When you went to Taiwan, were you looking for Ukraine?Did we blow up the Nord Stream on accident or on purpose? 佩洛西三号出席纽约市立大学论坛，遭到抗议人士闹场。 You know, Pelosi, that's a very good place for you in the depths of hell, because for some reason you have a very bad obsession of getting us into war. You're a war criminal by definition, Ms. Pelosi. 一共四人陆陆续续被保全请出场，除了痛骂佩洛西让台湾成为下一个乌克兰，更不满在他议长任内大大小小美国卷入的战争。的确，2007年佩洛西首度当上议长时，伊拉克战争还在打。不过，这是早在2003年就开始的战争。前一年，佩洛西还表达过反战立场。至于阿富汗战争，也是早在佩洛西当上议长前就开打。台海问题，他也早就表明立场。 Our representation here is not about changing the status quo here in Asia. Change the status quo. 面对这些抗议人士，尽管佩洛西没有直球对决，但将引战罪名扣在头上似乎太过沉重。三立新闻杨俊宗报道。 韩国大咖女团 BLACKPINK 3月来台开唱，歌迷也大饱眼福，不少粉丝到场朝圣，只是真的一票难求，爆出大量黄牛票，甚至被喊到超过40万元的夸张案例。现在政府就要来修法重罚。 那我们公告之后，我们大概在财罚跟刑罚上都做了提升的调整。那这主要也是快速回应整个社会对于黄牛票扰乱购票的秩序。 话说得很重要，来全面遏止黄牛歪风。行政院会6号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大幅加重上个月文化部公告的草案罚则。未来明定，如果卖方将票券以超过票面金额或者是定价贩售的人，按票券张数呢，每张将除以价格10到50倍罚还。 如果政府真的有在重视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就是去严格的执行法律。 很难界定到底是谁真的要买，谁真的没有要买。 昨天去看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演唱会， 那你就抢到票很幸运 的。有可能效果不大，好像会有人会用抢票机器人去抢票。 过去甚至在网咖内，电脑荧幕清一色同样页面，20多台电脑同时抢天后阿妹的演唱会门票。接下来抢票活动也要小心了，如果以外挂城市或扫票机器人大量登录假账号来买票的人，将最重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万以下罚金。沉寂3年的艺文活动好不容易疫后大爆发，文化部迅速反应，草案将送赴立法院审议，要来修法全面遏止黄牛歪风。三一新闻新闻常绍明台北采访报道。 画大眼，扎着马尾，露出腼腆笑容。失踪好几天的大二林姓女学生，脸书却在7小时前突然更新，换了一张大头贴比。 我为什么我总觉得他这个行程完全不合理？如果你今天要做青年的东西啊，从我以前在救国团，我们就会这样排。好，329一定要给他搞一下。对，要讲台湾抗日，我莫纳鲁道一定要搞一下。 上次就说过了，因为黄花岗72烈士是反专制、 对 民主、争自由，这中国怎么能讲啊？就不行啊！ 然后， 对啊， 所以黄花岗没有，你说青年不对，那你去祭祖4月5号，那我也没话讲啊。结果你又把它调时间，所以我那个行程里面，大家都会有很多的问号。好，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那。国民党一直在讲一件事情，说跟对岸啊要和平啊，要打交道啊，要讲什么，好都可以讲。但是我们也去打过交道， 但是我非常坦白的告诉你，第一个，对岸就是人治社会。既然对岸就是人治社会，那个人什么性格，领导人什么性格，那非常重要。胡锦涛他是一个可以谈的人。老宋当年跟他在外面什么大会，然后就大闭门小闭门，这样一路谈到最后，那然后大家去其他中间休息行程，晚上胡锦涛在他的瀛台，他的住处，然后瀛台家宴，就请老宋还有带一两个幕僚进去跟他吃饭。好，那时候他是可以这样子坐在家里面跟你家宴，两岸的领导人，然后他对连战也是这样，然后就可以这样子敞开心胸在谈。那你知道老宋那时候跟他讲什么？老宋当着他跟他讲说，如果两岸要走下去啊，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你绕不过去。这是现实，因为台湾已经民选了。民选政府它不是当年你跟国民党跟共产党两个说是这是国共内战延长，两岸问题是国共内战延长，这样子两个瞧一瞧就可以解决。你没有办法，你要你中华民国你这四个字你绕不过去。胡锦涛听懂了。所以你看到胡锦涛后来2008年09年好，那个时候中共不是出了一堆那个影视剧，什么建国大业啊，什么东西，那个国民党的党旗国旗什么东西通通都出来了，对不对？还有一个连续剧，我一直记得很有名的，叫《人间正道是沧桑》，他讲一堆兄弟哥哥，在那个哥哥在念黄埔，后来变成蒋介石的弟弟，然后后来也念一念翻脸，然后跑去当共产党，后来这一家子的故事，啊。国徽什么东西全部都出来，他也没有完全否定你国民党说在抗战的攻击，曾经有这个改变的，那个时候是可以谈的，这种人你是可以跟他谈的，现在不是啊，现在这个叫恐怖情人。 总统真的动辄得咎啊，你看他要去之前大家在那边讲说，哦，他一定是要去见习近平，然后后来就说，没有说没有，之后又在说，哦，在上海就要见王沪宁，王沪宁要来接机，就没有之后呢，现在大家就说你看规格太低。讲真的，我觉得最后一天嘛，还有一点点时间，马总统赶快看习近平飞到上海去见他，这样可以说，哦，看习近平为了我。 其实总结刚刚这么多的讨论啦，很多人说马英九为什么哪个时候不去哪里，几月几要不干嘛，很简单，因为他就不是排国民党的行程，也不是排共产党的行程，他是排马英九如何把自己最大化的行程。我跟你讲，人家说他是网红，他说不定回家开心三天呢。重点不在那边啦，我们要往前看，不要看后面，那个都已经过去了，他自己活在什么世界我们也不知道。问一下瑞德哥，现在齁，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号称要组非绿大联盟的朱立伦啊， 对， 嘿啊，这个党内的不表态，党外的一敌哇啊，然后说要组的那一个联盟的不谈话啊，到底郭侯柯之间是发生什么事情 啊？今天我还听到国民党的这个上电视的这些政治人物说啊，哎呀，国民党绝对团结一致，绝对不会这个分化。国民党已经进咖了，我问你，民众党的要选总统啊，不就柯文哲吗？然后呢，民进党要这个选总统啊，不就赖清德吗？那台湾能选总统的就那几个，因为你要自己选，像王建轩有没有？一个在讲啊，柯比动嘛，应该锤这民调，这是比，然后你差比有对吧？六三的你去联署啦，六都联署，我本来怕跑啊，老公坦白的啦。然后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啊，哇，为什么郭台铭突然间昨天咻为咪狗？我看不会等来，已经跟单。他昨天如果不赶快一大早回来的话，我请问你，他明天回国的时候呢？马英九马登来呀，蔡英文马登来，有他的新闻，有他的版面吗？什么都没有。然后呢，一共要水亏呀，他没有。我讲白了，一场记者会对吧？哈，深深一鞠躬，然后八秒钟了，嘎，国民党回系列嘛，因为四年前他年轻气盛，那是高回，那是背回，那是高回，年轻气盛啊，所以呢，攻一大堆伤害国民党的话，所以他道歉。道歉不是重点，你攻击顾伟成攻了几个重量，四年前就跟民众党站在一起。我跟你讲，他已经跟柯文哲砍给那样，你知道吗？他直接跟你讲，我不会跟柯文哲阿内骂，眉来眼去，我就算国民党不提名，我都不会去。一类艺术家的，你最主要是要摆明，所以柯文哲再见呐，啊，故意都无啊，对吧？因茂哥那时候访问的时候，去年底他们不是见面吗？没，这顾伟没空啊，再见呐，人家已经跟你砍给那民众党，我不会压你啊，就是那样，人嘛讲了水鬼啊。对不？郭台铭、郭亮华是一鬼。如果最后希望大家民调支持我，如果不行的话是侯友宜的话，我一定支持他，我一定全力支持。郭亮讲的多好听啊！是以后你会怎么支持，谁知道啊？对吧？哈。可问题就来了，呵，他都讲了朱立伦嘛。我问你啊， 朱立伦不是说他要自从那个名单对吧，被他们那个国民党这些人呢、啊，直接痛骂是黑金名单、黑金货币，侯友宜公是黑金货币啊，然后把这个选测会给砍掉起来掉对吧哈？朱立伦不是说他要针对这些国民党被酸中痛一一去、找秘书长黄建廷去拜访吗？拜访谁？张亚中第一个嘛，紧接着赵少康去问过了嘛。然后那时候郭台铭突然间飞美国，我们大家还是想说郭台铭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征询啊？因为他本来是说啊，那个礼拜要找郭台铭的侯友宜这些人问嘛，然后只知道说问过这个等于说、赵少康，不好意思，我偷偷讲的，不是秘书长黄建廷去问这些人吗？请问你党主席朱立伦有没有去问？没有啊。那为什么等到？郭台铭突然跟迅雷不及掩耳提早从美国回来开了一场记者公，我没算对吧齁，大家赫然发现在他去美国之前，你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已经带着黄建廷去见他了。 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到雷根图书馆外亲迎总统蔡英文，他用整场会晤告诉全世界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Today I'm honored to meet with Taiwan's President Tsai and the bond that's only become stronger with the president with us today. 从会晤到会后，麦卡锡频频呼叫蔡总统。他先前发出的正式邀请函，也是三度以台湾总统介绍蔡英文，还是抢先我方两天率先昭告天下。因为不满中国透过美国行政部门频频施压，麦卡锡要告诉大家，这场会晤由我做主，还是独家曝光首张会谈照的人。会中推特连发对世界及时转播，麦卡锡用具体行动反击中国施压，一听到关键字情绪就上来。 Your message to China, who's threatening retaliation for doing this today? There's no need for retaliation. But the one thing I would say to China too, at no time, I am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There's no place that China is going to tell me and where I can go or who I can speak to, whether you be foe or whether you be friend. 几度停顿深呼吸，麦卡锡正告中国别对他指手画脚，而蔡麦会前中国驻美大使馆向与会的国会议员寄出长达五页警告信，要求议员必须取消会面，还拿佩洛西访台当例子，扬言要美国从中汲取教训。当然没人照做，这也是中国的老招，四处威胁施压的战狼式外交效果如何，从麦卡锡的反应已经得到解答。三十国语选后场台北怎么了？ 一个地震还是一个下大雨下来，我的电话板，我的屋子倒了，我不知道怎么办。 投诉人许先生哽咽控诉，住了五十几年的老房子因为附近都根受到严重损害，拿尺出来量一量，墙壁裂缝十公分，不止支撑屋子的梁柱裂开，连钢筋都能清晰可见。房子歪斜，用宝特瓶侧放在地面就会往前滚动，拉开窗帘也能看到正在施工中的建筑。这些施工零损，徐先生迟迟无法和建商达成协议。 我说你把我修好就好啊，我也不是要你一毛钱啊，一个安全就好了，因为我们这个是老房子了。 许先生说，房子的破损经过工程四到五年的时间，裂痕越变越大，睡在屋内还要担心随时可能被天花板击中，就连建筑师鉴定脱基工程，许先生也控诉全都避重就轻。 他说我地基没有掏空，没有怎样怎样，外面墙壁那条线垂直线已经连有墙壁十二公分的斜度了。 原来隔两米宽的马路正在进行都更施工，附近里长也说零损协调会议其实已经开了很多次。 土木技师去认定说到底是不是这个盖房子所造成的，因为他毕竟他们是专家，因为我们这种东西而且监管处他没有参与。 只是住户和建商双方还是没达成和解，而建商不愿意受访，仅表示目前一切依照程序处理。三立新闻中之伟罗佩宇台北采访报道。 寺庙牌楼下出现有黑有白、大小不一的物体，大家忍不住好奇，蹲低身子靠近看，还有人拿手机拍下来，甚至有民众小心翼翼拿树叶把它通通移到边边。最先发现这个的民众提醒大家，这些疑似是鸟蛋，把它移到旁边，避免被车子压破。这让现场民众即使围观也都很小心。 往下抓， 抓两个， 抓两个，把它抓两个。 你看两个，干么成什么样？ 这一定难坑的啦。 难过没有？ 哎呀，大细条都要吃。 民众好奇，议论纷纷，就怕里面有正在孵化的小生命。对比一下，跟鸟蛋比，外面都有些斑点，有点相似；和蛇蛋比呢，有些椭圆的外形，又带点光滑，表面也很类似。但这些到底打哪来？就当大家想破头时，一上头爬满蚂蚁，让大家越想越不对劲，拿来美工刀一刀下去。 有何？ 我们绝对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随便去说人家是内线交易，这样是不道德的。但是密室协商总可以了吧？你们在协商什么？朱立伦跟郭台铭公上面啊，这里不管你选不选，都要跟选民一个交代。交代什么？交代给他 tape 啦，没交代啦，你知道吗？什么交代？他又不是国民党员，怎么交代？对吧？哈，所以呢，事实上，今天包括最不爽郭台铭的这个《中国时报》的蔡老板系列，就 K 他啦。其中有一篇 K 啊，你们到底讲什么？不能搞这个所谓内线交易嘛，都不能这样搞嘛。国民党，我看了一下标题，我吓了一大跳说，国民党不能什么？不能引狼入室，因为黄鼠狼给鸡拜年，谁是黄鼠狼，谁是鸡啊？国民党真的团结一致吗？国民党真的团结一致？多团结？猩猩可以打狒狒。金刚可以棒打猴子，就是这样子。国民党就已经团结成这样。我看他们木村木结舌，汪丹北的国民党想起有票星追嘛，金刚丹嘛，再加上一个，不要忘记马英九、哦，千万不要忘记1月14号替蒋经国报仇哦。所以国民党现在内乱成这个样子，啊，我猛烈民调会高吗？沙子不会怕民调掉到18%，我看过。但18%的民调要冲回38%，哎，那很困难，那个难度跟今天晚上我会中大乐透，艺术是赶快的，那难度是非常非常的高啊！ 台湾两大蓝绿政治阵营，一边是民进党让台湾走出去啊、这个总统大选候选人定于一尊，决定要这个一起往前走；另外一方面，蓝营的国民党。外交策略受到重挫，国内总统大选人选还瞧不定，党内的强棒侯友宜不表态，部分蓝营去倒贴党外郭台铭。主席跟朱立伦讲啊，我们要有一个非律大联盟，跟他讲讲的尔。柯文哲讲，其实含见面都无讲，见面都无讲到话。所以呢，只是吃豆腐，但完全没有认真谈，让民众党也很不开心。从2022年选后一片大好，演变到现在，呵呵比台个赛劳，到底是政权大利，或者是国家大义？看来中国国民党一时半刻还解释不清楚。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啊，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许贵亚所主持的《新台湾加油》，明天见，再会 ，Thank you， 拜拜。